第49回，三藏有灾沉水斋，观音救难现鱼篮。却说孙大圣与八戒沙僧辞陈老来至河边，道： 兄弟，你两个一定哪一个先下水？ 八戒道： 哥，我两个手段不见怎的，害得你先下水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不瞒贤弟说，若是山里妖精，全不用你们费力，水中之事我却不得，就是下海行江，我需要念着避水诀或者变化什么鱼蟹之形才去的，若是那般念诀，却轮不得铁棒，使不得神通，打不得妖怪，我久知你两个难灌水之人，所以要你两个下去。 沙僧道：哥，小弟随时去的，但不知水底如何，我等大家都去，哥哥变作什么模样，或是我驮着你分开水道，寻着妖圣的巢穴，你先进去打听打听，若是师父不曾伤损还在那里，我们好努力征讨，假若不是这怪弄法，或者淹杀师父，或者被妖吃了，我等不许苦求，早早的别寻道路何如？行者道： 贤弟说的有理，你们哪个托我？ 八戒暗喜道：这猴子不知捉弄了我多少，金凡原来不会水，等老猪托他也捉弄他捉弄。呆子笑嘻嘻的叫道： 哥哥，我托你。 行者就知有意，却便将计就计道： 是也好，你比悟净还有些履历。 八戒就背着他，沙僧剖开水路，弟兄们同入通天河内，向水底下行有百十里远近。那呆子要捉弄行者，行者随即拔下一根毫毛，变作假身伏在八戒身上，真身变作一个猪狮子，紧紧的贴在他耳朵里。八戒正行，忽然打个龙种，得固子把行者往前一灌，扑的跌了一跤。原来那个假身本是毫毛变的，却就飘起去无影无形。沙僧道： 二哥，你是怎么说不好生走路，就跌在泥里便也罢了，却把大哥不知跌了哪里去了？ 八戒道： 那猴子不禁跌，一跌就跌化了。兄弟，莫管他死活，我和你且去寻师傅去。 沙僧道：不好，还得他来，他虽不知水性，他比我们怪巧，若无他来，我不与你去。行者在八戒耳朵里忍不住高叫道： 哈哈，悟净，老孙在这里也。 沙僧听得笑道：哈哈，罢了，这呆子是死了，你怎么就敢捉弄他？如今弄得闻声不见面，却怎是好？八戒慌得跪在泥里磕头道： 哥哥，是我不是了，但救了师父上岸赔礼，你在哪里作声，就引杀我也。你请现原身出来，我驮着你，我再也不敢冲撞你了。 行者道： 是你还驮着我哩，我不弄你，你快走快走。 那呆子絮絮叨叨，只管念诵着赔礼，爬起来与沙僧又近。行了又有百十里远近，忽抬头望见一座楼台，上有水源之地四个大字。沙僧道： 这厢像是妖精住处，我两个不知虚实，怎么上门所占？ 行者道： 无尽，那门里外可有水吗？ 沙僧道： 无水。 行者道： 既无水，你再隐藏在左右，带老孙去打听打听。 好大圣爬离了八戒耳朵里，却又摇身一变，变作个长脚虾婆，两三跳跳到门里，睁眼看时，只见那怪坐在上面，众水族摆列两边，有个斑衣贵婆坐于侧首， 都商议要吃唐僧。行者留心两边寻找不见，忽看见一个大肚虾婆走将来，竟往西廊下递定。行者跳到面前称呼道：“ 哦，嬷嬷，大王与众商议要吃唐僧，唐僧却在哪里？” 虾婆道：“ 唐僧被大王降雪结冰，昨日拿在宫后石匣中间，只等明日他徒弟们不来吵闹，就奏乐降用也。” 行者闻言演了一会儿，径直寻到后宫，看果有一个石匣，却像人家草房里的猪槽，又似人间一口石棺材之响，两两足有六尺长短，却伏在上面听了一会儿，只听得三藏在里面嘤嘤的哭哩。行者不言语，侧耳再听。那师傅错得牙响，哽了一声道：“自恨江流命有牵， 生时多少水灾缠，厨娘胎腹讨波浪，拜佛西天坠渺渊，前遇黑河身有难，今逢冰劫命归全，不知徒弟能来否，可得真经返故园。” 行者忍不住笑道：“ 师傅，莫恨水灾，经云土乃五行之母，水乃五行之源，无土无生，无水不长，老孙来了。” 三藏闻得道：“ 徒弟呀、啊、救我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且放心，待我们擒住妖精，管教你脱难。” 三藏道：“快些下手，再听一日，足足闷杀我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没事没事，我去也。” 急回头跳将出去，到门外现了原身，叫 八戒。 那呆子与沙僧进道：“ 哥哥如何？” 行者道：“ 正是此怪骗了师傅，师傅未曾伤损，被怪物盖在石匣之下。你两个快早挑战，让老孙掀出水面。你若擒得他就擒，擒不得做个杨叔引他出水，等我打他。” 沙僧道：“ 哥哥放心，先去，待小弟们见貌变色。” 这行者捻着碧水诀钻入钵中，停立岸边等候不提。 你看那猪八戒行凶闯至门前，厉声高叫道：“啊，婆怪物，送我师傅出来。” 慌得那门里小妖急报：“ 啊，大王，门外有人要师傅哩。” 妖邪道：“ 这定是那婆和尚来了，叫快取披挂兵器来。” 众小妖连忙取出，妖邪结束了，持兵器在手，急命开门，走将出来。八戒与沙僧对列左右，见妖邪怎生披挂，好怪物。你看他头戴金盔晃切灰，身披金甲彻红泥，腰围宝带团珠翠，足踏燕黄薛样起， 鼻准高龙如叫耸，天庭广阔若龙椅，眼光闪灼圆海豹，牙齿刚锋尖又齐， 短发蓬松飘火焰，长须潇洒挺金坠， 口咬一只青嫩枣，手拿酒瓣赤铜锤，一声咿呀门开处，响似三春惊蛰雷。这等形容人事少，敢称灵显大王为。 妖邪出的门来，随后有百十个小妖，一个个抡枪舞剑，摆开两哨，对八戒道：“ 你是哪寺里的和尚？为甚到此喧嚷？” 八戒喝道：“ 我把你打不死的泼物，你前夜与我顶嘴，今日如何推不知来问我？我本是东土大唐圣僧之徒弟，我往西天拜佛求经者， 你弄玄虚，假做什么灵感大王，专在陈家庄要吃童男童女。我本是陈清家一乘金，你不认得我吗？ 那妖邪道： 哈哈哈哈，你这和尚是没道理，你变作一乘金，该一个冒名顶替之罪。我倒不曾吃你，反被你伤了我的手背，也曾让了你，你怎么又寻上我的门来？ 八戒道： 八戒道，呵呵，你就让我却怎么又弄冷风下大雪，冻结坚冰，害我师父？快早送我师父出来，万事皆休，牙蹦半个不字，你只看看手中耙，绝不饶你。 妖邪闻言微微冷笑道： 这和尚卖此长舌，故夸大口，果然是我坐冷下雪冻河舍你师父。你今嚷上门来，思量去逃，只怕这一番不比那一番了。那时节我因赴会，不曾带着兵器，误中你伤，你如今且休要走，我与你交敌三合，三合敌得我过，还你师父，敌不过连你一发吃了。 八戒道： 好乖儿子，正是这等说，仔细看爬。 妖邪道： 你原来是半路上出家的和尚。 八戒道： 我的儿，你真个有些灵感，怎么就晓得我是半路出家的？ 妖邪道： 你会是爬，像是雇主在那里种园，把他钉耙拐进来也。 八戒道： 儿子，我这耙不是那驻地之耙，你看，锯齿铸就如龙爪， 训金装来似蟒形， 若逢对敌寒风洒，但遇相持火焰生，能与圣僧除怪物，西方路上捉妖精， 轮动烟云遮日月，使开霞彩照分明，助倒泰山千虎怕，掀翻大海万龙惊，饶你为灵有手段，一柱虚叫九窟窿。 那个妖邪哪里肯信，举铜锤劈头就打。八戒使钉耙架住道： 你这泼物原来也是半路上成精的邪魔。 那怪道： 你怎么认得我是半路上成精的？ 八戒道： 你会使铜锤，像是雇主在那个银匠家扯炉，被你得了手偷将出来的。 妖邪道： 这不是打银之锤，你看， 九瓣攒成花骨朵，一干虚孔万年青，原来不比凡间物，处处还从仙愿名，绿房子弟遥吃老，素质清香必找生，因我用功专练过，坚如刚锐彻通灵，枪刀剑戟浑难赛，乐府割毛莫敢惊，纵让你爬能力刃，趟着五锤蹦蛇钉。 沙和尚见他两个攀话，忍不住近前高叫道：那怪物休得浪言，古人云口说无凭，做出辩解，不要走，且吃我一掌。 妖邪使锤杆架住道：你也是半路出家的和尚？ 沙僧道：你怎么认得？ 妖邪道：你这个模样是一个魔博士出身。 沙僧道：如何认得我像个魔博士？ 妖邪道：你不是魔博士，怎么会是擀面杖？ 沙僧骂道：你这孽障，是也不曾见，这般兵器人间少，故此难知宝藏名，出自月宫无影处，梭罗仙木琢磨成，外边嵌宝 霞光耀，内里钻金锐气凝。先日也曾培玉宴，今朝秉政保唐僧。西方路上无知时，上界宫中大有名。唤作降妖真宝杖，管教一下碎天灵。那妖邪不容分说，三家变脸，这一场在水底下好杀。铜锤宝杖与钉耙，悟能悟净战妖邪。一个是天蓬临世界，一个是上将降天涯。他两个加工水怪是威武，这一个独底神僧是可夸。有分有缘成大道，相生相克秉恒杀。土克水，水干见底，水生木，木旺开花。禅法参修归一体，还丹刨炼服三家。 土是母发金芽，金生神水产婴娃。 水为本润木华，木有辉煌烈火侠。 攒簇五行皆别意，古然变脸各争差。 看他那铜锤九瓣光明好，宝杖千丝彩绣佳。 爬岸阴阳分九曜，不明解数乱如麻。捐躯弃命因僧难，舍死忘生为世家。致使铜锤忙不坠，左遮宝杖右遮耙。 三人在水底下斗经两个时辰，不分胜败。猪八戒料到不得赢他，对沙僧丢个眼色。二人诈败杨叔，各脱兵器回头就走。那怪物叫 小的们扎住在此，等我赶上这厮，捉将来与汝等草吃呀。 你看他如风吹败叶，似雨打残花，将他两个赶出水面。那孙大圣在东岸上眼不转睛，只望着河边水势，忽然见波浪翻腾，喊声嚎吼。八戒先跳上岸来道： 来了来了。 沙僧也到岸边道：来了来了。那妖邪随后叫： 哪里走？ 才出头，被行者喝道： 嘿嘿，看棍。 那妖邪闪身躲过，使铜锤急架相还，一个在河边涌浪，一个在岸上施为，搭上手未经三合，那妖遮架不住，打个花又脆于水里，遂死风平浪息。行者回转高崖道： 兄弟们辛苦啊。 沙僧道： 哥，这妖精他在岸上绝道不济，在水底也尽厉害哩。我与二哥左右齐攻，只占那个两瓶，却怎么处置？救师傅也。 行者道： 不必迟疑，恐被他伤了师傅。 八戒道： 哥哥，我这一去哄他出来，你莫作声，你只在半空中等候，顾着他钻出头来，却是个捣蒜党，到他顶门上招招实实一下，纵然打不死他，好到也护疼发晕， 却等老猪赶上一耙，管教他了账。 行者道： 正是正是，这叫做里应外合，方可济事。 他两个附入水中不提。却说那妖邪败阵逃生，回归本宅，众妖接到宫中，贵婆上前问道： 大王，赶那两个和尚到哪方来？ 妖邪道： 那和尚原来还有一个帮手，他两个跳上岸去，那帮手抡一条铁棒打我，我闪过与他相持，也不知那棍子有多少斤重，我的铜锤莫想架得他住，站位三合，我去搬回来也。 贵婆道： 大王，可记得那帮手是甚相貌？ 妖邪道： 是一个毛脸雷公嘴，扎耳朵， 蛇鼻梁，火眼金睛和尚。贵婆闻说，打了一个寒噤道：“ 大王，亏了你石俊逃了性命，若在三河决然不得全省，那和尚我认得他。” 妖邪道：“ 你认得他是谁？” 贵婆道：“ 啊，我当年在东洋海内曾闻的老龙王说他的名誉，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混元一气上方太乙金仙美猴王齐天大圣，如今皈依佛教，保唐僧往西天取经，改名唤作孙悟空行者。他的神通广大，变化多端，大王你怎么惹他，今后再莫与他战了。” 说不了，只见门里小妖来报：“ 啊，大王，那两个和尚又来门前索战哩。” 妖精道：“ 贤妹所见甚长，再不出去看他怎么。” 急传令叫：“小的们把门关紧了。” 正是任君门外叫，只是不开门。 让他缠两日，性贪了回去时，我们却不自在受用唐僧也。那小妖一起都搬石头塞泥块，把门闭上。八戒与沙僧连叫不出，呆子心焦，就使钉耙住门，那门以此紧闭牢关，莫想能够。被他七八耙住破门扇，里面却都是泥土石块，高叠千层。沙僧见了道：“ 二哥，这怪物惧怕之甚，闭门不出，我和你且回上河崖，再与大哥计较去来。” 八戒一言，径转东岸。那行者半云半雾，提着铁棒等立，看见他两个上来，不见妖怪，急按云头迎至岸边，问道：“ 兄弟，那画怎么不上来？” 沙僧道：“ 那怪物紧闭宅门，再不出来见面，被二哥打破门扇看时，那里面都是些泥土石块，实实的叠住了，故此不能得战，却来与哥哥计较，再怎么设法去救师父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似这般去也无法可治，你两个只在河岸上巡视着，不可放他往别处走了，带我去来。” 八戒道：“ 哥哥，你往哪里去？” 行者道：“ 我上普陀岩拜问菩萨，看着妖怪是哪里出身，姓甚名谁，寻着他的祖居，拿了他的家属，捉了他的四邻，却来此请怪救师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 哥啊，你这等干只是忒费事，耽搁了时辰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 管你不费事不耽搁，我去就来。” 郝大圣急纵祥光躲离河口，进赴南海，哪里消半个时辰，早望见落茄山不远，低下云头，径至普陀崖上。只见那24路诸天与守山大神、木叉行者、善财童子、捧珠龙女一齐上前迎着施礼道：“ 大圣何来？” 行者道：“ 有事要见菩萨。” 众神道：“菩萨今早出动，不许人随，自入竹林里观玩。知大圣今日必来，吩咐我等在此候接大圣，不可就见，请在翠岩前聊坐片时，待菩萨出来，自有道理。” 行者一眼，还未坐下，又见那善财童子上前施礼道：“ 孙大圣，前蒙圣意，幸菩萨不弃收留，早晚不离左右，专是莲台之下，甚得慈善。” 行者知是红孩儿，笑道：“ 嘿嘿，你那时节魔也迷心，今朝得成正果，才知老孙是好人也。” 行者久等不见，心叫道：“ 列位以我传报传报，但迟了， 恐伤我师之命。 主天道：不敢保，菩萨吩咐，只让他自出来离。行者性急，哪里等得，急纵身往里便走。咦，这个美猴王性急能却搏， 诸天留不住，要往里边躲。拽步入深林，睁眼偷去啄。 远观救苦尊，盘坐趁残弱。 懒散怕梳妆，容颜多绰约。散挽一窝丝，未曾带璎珞。 不挂素蓝袍，贴身小袄服。慢腰素锦裙，赤了一双脚。 披肩袖带无，金光两臂薄。玉手执钢刀，正把竹皮削。 行者见了，忍不住厉声高叫道：菩萨，弟子孙悟空至心朝礼。 菩萨叫：外面一吼。行者叩头道： 菩萨，我师父有难，特来拜问通天河妖怪根源。 菩萨道：你却出去带我出来。行者不敢抢，只得走出竹林， 对众诸天道： 菩萨今日又重置家室里，怎么不做莲台，不装饰，不喜欢，在林里消灭作甚？ 诸天道：我等却不知，今早出洞未曾装束，就入林中去了。又叫我等在此接候大圣，必然为大圣有事。行者没奈何，只得等候。不多时，只见菩萨手提一个紫竹篮儿出林，道：悟空，我与你救唐僧去来。行者慌忙跪下道： 弟子不敢催促，借请菩萨着衣登座。 菩萨道： 不消着衣，就此去也。那菩萨撇下诸天，纵祥云腾空而去，孙大圣只得相随。 顷刻间到了通天河界，八戒与沙僧看见道： 啊，师兄性急，不知在南海怎么乱嚷乱叫，把一个未梳妆的菩萨逼将来也。 说不了，到于河岸，二人下拜道： 菩萨，我等善干，有罪有罪。 菩萨即解下一根束腰的丝绦，将篮儿拴顶，提着丝绦半踏云彩，抛在河中，往上流头扯着，口念颂子道： 死得去活得住，死得去活得住。念了七遍，提起篮儿，但见那篮里亮灼灼，意为金鱼，还展眼动鳞。 菩萨叫： 悟空，快下水救你师父也。 行者道： 未曾拿出妖邪，如何救的师父？ 菩萨道： 这篮儿里不是。 八戒与沙僧拜问道： 这鱼儿怎生有那等手段？ 菩萨道： 他本是我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，每日伏头听经，修成手段。那一柄九瓣铜锤，乃是一只未开的旱蛋，被他运炼成兵。不知是哪一日，海潮泛涨，走到此间。我今早扶栏看花，却不见这厮出败。掐指寻闻，算着他在此成精，害你师父。故此未及梳妆，运神功，支个竹篮擒他。 行者道： 菩萨，既然如此，且待片时，我等叫陈家庄众信人等看看菩萨的金面，一则留恩，二来说此收怪之事，好叫凡人信心供养。 菩萨道： 也罢，你快去叫来。 那八戒与沙僧一齐飞跑到庄前，高呼道： 都来看活观音菩萨，都来看活观音菩萨。 一庄老幼男女都向河边，也不顾泥水，都跪在里面磕头礼拜。那中有善图画者， 传下影神，这才是盂兰观音现身，当时菩萨救归南海。八戒与沙僧分开水道，往那水源之地找寻师傅。原来那里边水怪鱼精尽皆死了， 却入后宫，揭开石匣，驮着唐僧出离波金， 与众相见。那陈青兄弟叩头称谢道：“ 啊，老爷不以小人劝留，只令如此受苦。” 行者道：“不消说了，你们这里人家下年再不用祭赛，那大王以此出根，永无伤害。陈老儿，如此才好累你，快寻一只船儿送我们过河去也。” 那陈青道：“ 有有有， 就叫结板打船。”众庄客闻得此言，无不喜舍。那个道：“我买魁鹏。”这个道：“我办高桨。”有的说：“我出绳索。”有的说：“我雇水手。”正都在河边上吵闹，忽听得河中间高叫：“孙大圣，不要打船，花费人家财力，我送你师徒们过去。”众人听说，个个心惊，胆小的走了回家，胆大的战兢兢摊看。须臾，那水里钻出一个怪来，你道怎生模样？方头神物非凡品，九柱灵机好水仙，叶尾能言千计手，前身净隐百川渊，翻波跳浪冲江岸，向日招风卧海边，氧气寒灵真有道，多年粉盖赖头远。那老爷又叫：“大圣，不要打船，我送你师徒过去。”行者抡着铁棒道：“ 我把你这个孽畜惹到边前，这一棒就打死你。” 老袁道：“我感大圣之恩，情愿办好心送你师徒，你怎么反要打我？” 行者道：“与你有甚恩惠？” 老袁道：“大圣，你不知这底下水源之地乃是我的住宅，自历代以来祖上传流到我，我因醒悟本根，养成灵气，在此处修行，被我将祖居翻盖了一遍，立作一个水源之地。那妖邪乃九年前海啸波翻，他敢潮头来于此处，仗逞凶顽与我争斗，被他伤了我许多儿女，夺了我许多眷族。我斗他不过，将巢穴白白的被他占了。金蒙大圣至此搭救唐师傅，请了观音菩萨扫净妖粪，收去怪物，将地宅还归于我。我如今团栾老小，再不需矮土帮泥，得居旧舍。此恩重若秋山，深如大海，且不但我等蒙会，只这一庄上人免得年年祭赛，全了多少人家儿女，此诚所谓一举而两得之恩也，敢不报答？行者闻言心中暗喜，收了铁棒道：“ 嘿嘿，你端的是真实之情吗？” 老袁道：“因大圣恩德宏深，怎敢虚谬？”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既是真情，你朝天赌咒。” 那老袁张着红口朝天发誓道：“我若真情不送唐僧过死通天河，将身化为血水。”行者笑道：“ 你上来，你上来。” 老袁却才附近岸边，将身一纵，爬上河崖。众人近前观看，有四丈围圆的一个大白盖。行者道：“ 师傅，我们上他身渡过去也。” 三藏道：“徒弟呀，那层冰厚冻，尚且沾砖，况此圆背，恐不稳便。”老袁道：“哦，师傅放心，我比那层冰厚冻稳得紧力， 但歪一歪不成功果。行者道：“ 师傅啊，凡主众生会说人话，绝不打诳语。” 叫 兄弟们快牵马来。 到了河边，陈家庄老幼男女一起来拜送。行者叫把马牵到白猿盖上，请唐僧站在马的镜像左边，沙僧站在右边，八戒站在马后，行者站在马前。又孔大元五里解下虎筋绦子，穿在老袁的鼻之内，扯起来像一条缰绳，却是一只脚踏在盖上，一只脚蹬在头上，一只手持着铁棒，一只手扯着缰绳，叫道：“ 老袁，慢慢走啊，歪一歪就照头一下。” 老袁道：“ 啊，不敢不敢。” 他却蹬开四足，踏水面如行平地，众人都在岸上焚香叩头，都念南无阿弥陀佛。这正是真罗汉临凡，活菩萨出现，众人只拜得望不见形影方回。不提却说那师傅驾着白猿，那宵一日行过了800里通天河界，干手干脚的登岸，三藏上崖合手称羡道：“ 老袁累你，无物可赠，待我取经回谢你吧。” 老袁道：“ 不劳师傅自谢，我闻得西天佛祖无灭无生，能知过去未来之事，我在此间正修行了1300余年，虽然延寿身轻，会说人话，只是难脱本壳，万望老师父到西天与我问佛祖一声，看我几时得脱本壳，磕得一个人身。” 三藏祥云道：“ 我问我问。” 那老袁才淬水中去了。行者遂服侍唐僧上马，八戒挑着行囊，沙僧跟随左右，师徒们找大路一直奔西。这的是圣僧奉旨拜陀佛，水远山遥灾难多，意志心诚不惧死，白猿驮渡过天河。毕竟不知死后还有多少路程，还有什么凶吉，且听下回分解。